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， 晚上好。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。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， 有意思的笑话，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。哦，对了，听完故事，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，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，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。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两位大朋友赵芝芝和张静静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小猛犸童书，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运动乐园。小男孩大海是全班个子最高、身体最强壮的小朋友，爸爸妈妈经常会带他去游乐场玩。除了有一次在游泳池里遇到危险，大海呀，其他时间还从来没有一次让爸爸妈妈为他着急和担心的呢。大海可真是天生的运动健将。大海走进了小猛犸乐园，小猛犸提醒他， 你身上的小猛犸徽章有指引、提醒和呼救三个功能，基础分是60分，顺利走完整个旅程你就会得到加分，要是触发提醒和呼救功能那就会减分。 看完大屏幕，走到接待大厅的尽头，大海的耳边传来了小猛犸的声音， 大海同学，今天你将要挑战的是运动乐园，请注意下面的事情。 Bingo， 大海开心极了。 哦，这正合我意，我可是户外运动的高手，我一定能够得最高分，刷新记录。 大海知道他被分配到了小猛犸乐园的运动乐园，他觉得自己肯定能成功的，根本没有心思听小猛犸后面说的话了。接待大厅的门终于打开了，露在大海面前的是一个又大又炫酷的露天游乐场，里面有过山车，还有摩天轮，还有旋转木马和热气球。他兴奋极了，直奔勇敢者转盘。只见勇敢者转盘的指示牌上写着5岁以上，体重20千克以上。大海正好符合标准，他心里一直欢呼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不过等待的队伍好长好长啊，闸门一开，小朋友们就都排着队向入口跑。眼看着盼望了这么久的勇敢者转盘就在眼前，大海好想推开前面所有磨磨蹭蹭的小朋友啊，可是想到他还想得高分，就终于忍住了。终于轮到大海了，他坐进了勇敢者转盘。他记得第一时间按照要求把安全带绑好扣紧，然后自己又试了试，非常结实，现在可以等着起飞了。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，起飞的铃声响起。可是旁边的小朋友竟然还在玩着手里的玩具，大海看见了，吃了一惊。哎呀，转盘要是起飞了，玩具很容易掉下去，说不定会砸到别人的脑袋呢。大海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就用最大的声音喊， 快来人呐，叔叔叔叔。 工作人员听到喊声立刻赶了过来， 他收走了那个小朋友手里的玩具，哦，还有大海头上的帽子，还帮他们重新检查了安全带。这下大海总算是放心了。勇敢者转盘终于开动了，他带着所有的人慢慢地升上天空，然后又迅速向地面坠落，然后又向侧面飞起来。大家都感觉到了失重，哎呦，还有的小朋友大声喊了起来，这简直是太刺激了。啊，勇敢者转盘结束以后，大海觉得还没玩够呢。他走下勇敢者转盘，看到远处的草地上有一个好大好大的滑梯，还有秋千。大海飞快地朝那个方向跑去，他心想，我得把秋千荡得高一些，这样才能看得更远，说不定还能看见我们班的同学呢。大海先上了一个秋千，他用自己高超的平衡能力，很快就把秋千越荡越高，越荡越高。这时候他看到了他的同学蛋妹的身影，诶，是蛋妹吗？大海激动地喊了起来，嘿，蛋妹！他抬起一只手想要跟蛋妹招招手，哎呀，但是他没想到他还在秋千上呢，一只手根本就抓不住秋千。这一下啊，他差点从半空中飞出去，哎，吓得大海赶紧把那只手收回来，紧紧地抓住秋千的绳子，啊，这下再也不敢松开了。这时候，大海听到旁边的秋千上，小女孩哭了。 啊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太高了，啊，害怕。 他一看，原来有个小男孩在帮着小女孩推秋千，可是推得太高，小女孩都吓哭了。大海慢慢地让自己的秋千慢下来，停下来。他下了秋千，跑到旁边，去拽住那个推秋千的小男孩。 喂，快停下来，他已经害怕了。 秋千停下来了。小女孩碰到了大海，再也不想一个人探险了。 小哥哥，谢谢你，你能带我一起玩吗？ 没问题，那跟我走吧。 瞧，荡秋千真的有很多事情要注意。最好坐在秋千上，可不能站着或者跪着，那样会掉下去。两只手要紧紧地抓住秋千左右两边的绳子，不能松开。要是想下来，一定要等秋千完全停了之后再下来。要是别人在荡秋千，你可不要站在秋千旁边，说不定会被撞到的。也不能故意使劲推，这样可能会让别人摔下来。大海对小女孩说， 咱们玩这个大滑梯吧。 这个滑梯可真够大的，看见滑梯，大海就非常的高兴。 哇，这个滑梯可真高啊。 大海三两步的跑上了高高的台阶，一屁股坐下，刚想滑下去，突然他发现在滑梯的最下面有个男孩想要从下往上爬。大海吓了一跳，赶紧喊， 喂，你不能从那儿爬上来，哎，快躲开。 他一边用手撑着滑梯往回缩，可是排在大海后面的小朋友都很着急，有人推大海，有人说快点快点啊。大海的屁股啊，一下就到了光溜溜的滑梯表面上，这下他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嗖地滑了下去。大海对下面的男孩喊着， 喂，快躲开，我可控制不住了。 那个男孩好像没听见似的， 根本就没有躲开。这一下大喊砰的一声，跟小男孩撞在了一起。虽然他使劲地缩着脚，但还是踢到了小男孩的手。紧接着后面的两个小朋友也滑了下来。这一下大家撞成了一团，大海胸前的小猛犸徽章滴滴滴滴滴滴地响个不停。嗖，安全卫士小猛犸出现了，大海吓了一跳，连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猛犸徽章，没有亮啊。原来刚才响的不是自己的徽章，是别人的，小猛犸是来警告其他小朋友的。千万记住，上滑梯的时候应该手扶栏杆，一步一步地上台阶，可千万不能从滑梯滑下来的地方往上爬。滑滑梯的时候应该脚朝下，上半身直立着，不能头朝下，也不能趴着或者躺着。一定要看看滑梯道上没有别人才能开始滑，要不然会撞到别人受伤的。更不能从滑梯上面把小朋友推下去。滑滑梯之前应该先看看滑梯的滑道和扶手有没有破了的地方，小心滑伤屁股和手指头。滑完滑梯，小女孩拽着大海说， 哥哥哥哥，那边有很多人，好像是海浪，咱们去那边玩吧。 大海有点犹豫，他不想让小妹妹看出自己有点害怕，只好硬着头皮带着刚认识的小妹妹向人工造浪池走过去。这里有很多人穿着泳衣在游泳玩水，人工造出的海浪哗啦哗啦。一个叔叔皮肤黑黑的，长得高大健壮，他拦住了大海和小妹妹说， 你们好，我是救生员，你们俩想下水玩吗？ 小妹妹抢着说， 是啊叔叔，能带我们去吗？ 哦，当然，不过你们下水之前要先做热身活动，来跟着我，扭扭头，动动脖子，提肩膀，摇胳膊，转转腰腿，抖抖手，抖抖脚，嘿嘿，你们做得很棒。 接着他给了两个孩子一人一个救生圈，他们高高兴兴地向着游泳池走去。救生员叔叔把大海和小妹妹带到了浅水区，不一会儿他们就觉得这儿一点也不刺激了。小妹妹偷偷地跟大海说， 哥哥哥哥，我们再往里走走吧，这儿的水太浅了，海浪也不够大。 大海心想， 反正有救生圈呢，应该没事吧， 就跟着小妹妹往水更深的地方走过去。走着走着，水已经没过了大海的腰，到了小妹妹的胸口那么深。 小哥哥你看，我最喜欢这样玩了。 小妹妹把手放到救生圈里面，每次浪来了就跳一下，她就会跟着浪啊唰的一下往前冲。大海正笑眯眯地看着小妹妹，突然发现小妹妹胸前的徽章一直不停地又是闪亮又是响。 哎，你， 她刚想提醒，只听嗯的一声，小妹妹跳起来，一下子沉进了游泳圈中间，再也没有上来。 哦，妹妹， 大海慌了，他在水面上看不到小妹妹，可是带着游泳圈又下不到水里。大海一着急就把游泳圈摘掉，不顾胸前的小猛犸徽章滴滴滴的响，憋了一口气就扎进了水里。他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在水里呛水的事情，大海发现水底下什么也看不清，他想喊 可是一张嘴就呛了一口水。想站起来，可是脚底下那么滑，根本踩不稳。大海好害怕，脑子里已经什么也想不出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一双手抓住了大海。是救生员叔叔，他把大海和小妹妹一起拽出了水面。小妹妹和大海都使劲地咳嗽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大海最不愿意见到的安全卫士小猛犸出现在面前了。小猛犸告诉大海， 大海在水中可不能脱离成年人的视线，不能摘掉救生圈，发现落水的人要大声地喊救命，不能自己跳下去救人，明白了吗？ 我知道了，小猛犸。 大海很后悔，做错了这么多事情，他的分数肯定不能刷新记录了。小猛犸说的那些你都记住了吗？游泳的时候可不要在水里打闹，如果没有受过训练，千万不要跳水，不要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，下水之前要做热身运动，遇到任何危险都要大声喊救命哦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， 妈妈带着呱呱去拿医院里面的化验报告，呱呱指着血型化验那一项对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。 妈妈，医生给我的血打的是零分呢。 妈妈接过来化验单一看，上面写的是血型 O。 最近一段时间，爸爸鼓励四岁的呱呱要多锻炼身体，多长肌肉，那样的话身体才健康，不爱生病。呱呱听了之后呢，他非常认真地想了想爸爸的话，又非常认真地向爸爸提出了一个问题。 爸爸，长肌肉会不会也长毛？ 昨天妈妈看见呱呱的弟弟拿了一个最小的苹果吃，于是妈妈就问呱呱说，呱呀，我看见你弟弟拿了一个最小的苹果，你是按我说的告诉他的吗？可以有选择的自由，对吗？ 是的，妈妈，我告诉他要么拿小的，要么什么也别拿，结果他是拿最小的。 呱呱到妈妈的办公室里面去找他，碰到了妈妈的同事们，看着好玩呢，同事们就开始逗呱呱。阿姨问呱呱说，小呱，你能告诉阿姨，如果中午咱们吃饭的话，是阿姨买单呢，还是让你妈妈掏钱呢？呱呱眨了眨眼睛，干净利索地回答阿姨的问题。 当然是你了，你看你裤子上有这么多口袋。 天太热了，喝完了一瓶啤酒呢，呱呱的爸爸还想再喝一瓶，妈妈有点不同意了，呱呱呢就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你就让爸爸喝吧，天太热了。 爸爸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地说，哎呀，还是我这儿子好啊，向着爸爸。没想到